请轻轻地叫我一声亲爱的。在听到的那一刹那，我一定一定会热泪盈眶。爱在七夕，相约蒲然之情书七夕活动，由三和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和市委、三和市妇女联合会主办。这位网名叫看上去很美的听众，获得由三和市蒲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，请于9月10日前到三和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，电话715-530。感谢收听参与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王金龄抓住铁拐李，剑压脖项，就要杀他，把铁拐李可吓坏了。姑娘，饶命啊！姑娘，我犯了什么法了？别吵吵，要死要活，你得听我的。要活，把爱虎给我放出来；爱虎要死，我现在就宰了你。 哎呀，铁拐李就知道事情发生的变化，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大寨主的女儿要放爱虎，这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但是又一想，管他呢，我这条命是吃咸盐长大的，不是喝西北风长大的，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得了。小姐，只要您饶了我，叫我干什么都行，快，不争声张。这铁拐李镇定镇定，把衣服拽拽，转身往回走。王金龄在后头跟着他，恐怕这条路有变化。这就来到八卦石牢的第三号。因为这个铁拐李啊，专门负责看押爱虎，钥匙就在他身上。他来到这儿，谁能拦他呢？铁拐李看看左右没人，心里话了，把钥匙拿出来，把象鼻子大锁打开，用手一拉着铁栅栏门，嘎吱，过得大。开开之后，他回头看看王金龄，姑娘用手一推，把他也推进石牢。恐怕他在里边按下绊子。王金龄小声跟他商议：“铁拐李，你帮了我的大忙，但是帮忙得帮到底，你先受点委屈。”姑娘，我抄出贼令，趴下！铁拐李乖乖地趴下了。王金龄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，把飞抓百链锁掏出来。这个百链锁上面有一丈多长的绒绳，妈肩头拢二倍，把铁拐李给捆上了，怕他抄抄。把他的底衣衬里给撕下来，然后卷吧卷吧把他嘴给堵上了。安且铁拐李不说，单说王金龄闪目往里边一看，可不是，有一个人正靠着墙角坐着，五花大绑，头发在铁环子上拴着，要没人解救，飞你都飞不了。金陵仗着胆子到了近前，把身子哈下看了看，喂，你是爱虎吗？爱虎也早就听见动静了，他有点吃惊， 认为是提审，后来一看眼前发生的事情又不像提审，谁救我？但是他不认得这女人是谁。容等王金玲一问，爱虎点点头啊，啊，是我。你是什么人？别吵吵，我来救你。说完了，金玲迅速地把他头发给他解开，然后把宝剑一挥，绳子全断了。这事顾不了什么男女有别了，他用力把爱虎搀扶起来。爱五爷呀，手脚全都麻木了。你没看在这压的时间不长，这个苦可受了不少啊！拳打脚踢且不说，就这头往铁环子上一掉，俩胳膊这一勒，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。二五爷仗着年轻，身子骨又结实，站起来活动了好一会儿，胳膊腿这才有知觉。王金玲一下腰，把铁拐李身上那把刀给抽出来了，递于爱虎。五爷，你先将就着使这把刀，快跟我走。爱虎一看这是自己人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到了外边再说吧。五爷也没多问，提刀在后头跟着，出了三号石牢。仗着天黑，夜幕的掩护，不然能走得了吗？一拐弯到了必经之处，小侠龙天彪、洪文女剑客都在这等着呢。龙天彪一看五叔出来了，真乐坏了，往前紧走两步，拉住爱虎的大手：“五叔，是我啊，天彪，你怎么来？我就为你来的。”五叔，快走！哎呀，爱虎这心里可痛快就崩铁了。原来以为是非死不可，落到魔掌之中还有个走吗？可真没想到，真好像神话一般，被人给打救了。这老少四个人陌身就走，往哪去？奔后山。王金玲是在山上长大的，这座八宝叠云峰，青松狼牙涧，通的哪儿哪有道，还能瞒得了他吗？他一想，前山得过巡捕寨，得走三座寨门，那是过不去的，唯有走后山，虽然也有人守着，如果不行的话，用武力也可以突围。因此跟洪门女剑商议之后，他们走后山，顺着盘山道飞快地往下跑，时间不大就到了后山，山口叫石嘴子。您听这名多别扭，石嘴子就好像石头口一样，这块用石头垒了一座大门，要想过必须得过，两面是悬崖峭壁啊，爬你也爬不上去，这设有重兵驻守。王金玲所知，平日这个地方能有个三五百人，而且驻扎在四方，不是集中到山门这儿，守门的呢经常是五六十人，就凭着我们四个人的本领，这五六十个人还放在眼里吗？说好的怎么都行，说不好了动手就杀开一条血路。事到现在也只好挺身走险了。他们刚到石嘴子，就听见前面有人喊话：“站住！哪来的？站住！”巡逻的喽兵出来了，大猪杆子上挑着气死风灯，这种灯个头特别大，蜡也特别粗，故此绰号叫气死风，意思就是说多大的风刮不灭， 因此照底非常亮啊。风灯往上一挑，喽啰兵打凉棚看看，谁啊？汪金明就过来了，啊，弟兄们，是我，你，哎呦，小姐，深更半夜，您这是上哪去啊？弟兄们辛苦了，奉我父之命，要办点事情，劳驾把道路闪开，把门给我开放。不过小姐，这我们说了不算，这得禀明我们巡捕寨的寨主，谁呀？文华文寨主。老兵说着给送信儿去了，靠着石嘴子不远搭着三间石头房，这是值班室，晚上谁坐班谁在这休息。这石头房也挺阔气，有床、八仙桌、太师椅子，吃喝都有。今天值班的正是巡捕寨的大寨主雅都鬼文华。提起文华这人不陌生，在前套书咱就说过，他是君山寨巡捕寨的寨主，原属中巡管辖之下。那么他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呢？原来这人呢，他看法不一样，飞叉大帅太保中雄倒戈投降，保了大宋了，背弃襄阳王赵觉。但是雅都鬼文华不同意，认为中雄这么做不对，你这叫吃里扒外，结果跟中雄分道扬镳。他领着他手下一伙人，削刀将毛宝、铁刀大都督贺斌，就投靠狄云峰轻松让牙见。王典对他真不错，一句话加封的巡捕寨大寨主，手下管着3000多人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也可以说大权在握呀。他为了报答王典，也是兢兢业业，自从任职以来，他是一个地方也不漏过呀。白天他就开始巡查，晚上还要坐班。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，山上风声吃紧，开封府的人陆续开到葵花岗，离山上又不远，为了徐良人头这件事儿，非打大仗不可。故此雅都鬼文华呢，衣不解带，更加强防备了。今天这事儿也巧，偏赶他这班儿在后山石嘴子守着。罗德兵开门，这一进去见着文寨主单腿点地报，文华就坐起来了。什么事儿？报寨主，小姐要叫开开门出去。哦，王金玲啊，对，什么事儿？那咱哪敢问呢，他后边还跟着好几个人，离得远我们也没看清，请寨主爷的示下。文华也纳闷了，这个小姐向来深居简出啊，你别看是山大王的姑娘，跟大家的闺秀几乎没什么区别，那个人又文静又老实，我自从到山这么些年，从来还没遇上过类似这样的事儿。难道说大寨主叫他干什么去？这我得问清楚。文华带着削刀将毛宝、铁刀大都督贺斌从石头房出来了，来到后寨门这一看，可不是吗？他一眼就看着姑娘身后的爱虎，他跟爱虎打过交道啊，清楚这个小意思吗？是他。哎呀，他压到八卦石牢了，大寨主交代的明白，等着人头大会开始那天宰这个爱虎祝贺呀。他怎么跟姑娘凑在一块儿了？再看 还有个出家的道姑，他也认出来了，这不是红门女剑客吗？那个人是谁？ 他就顿感到事情不妙。但是文华这个人老谋深算，颇有经验了，心里头乱，脸上没露出来，冲着王金玲一抱拳：“姑娘，你还没歇着呢啊，这不是文大叔吗？”“ 哎，是我。”“ 大叔啊，奉我父亲之命，有一件紧要的事情要办，麻烦您把后站给开开。”“ 哎，好。”“ 姑娘，感恩一声。”“ 什么事儿？”“ 这你就不必细问了，将来你又会清楚。 不过金玲啊，你别生我的气，我这叫上知下派，我在这守着是奉你爹的令箭，你爹的有话，没有他亲自写的书信，没有山上的号牌，任何人不得随便出入啊，我怎么能不执行呢？假如我把你放出去，你爹爹要怪下来，我如何承担得起呀？”“姑娘，咱们公事公办，既然你说你奉你爹爹的命令要出战办事儿，什么事儿我不问，号牌有没有，你爹亲笔的手谕有没有，要有二话不说开门放你们出去。”“ 这个王金玲一下哪有啊，可这事儿是背着我爹， 看来这事坏了， 怎么那么倒霉，文华在这儿。 可是到现在姑娘只好把眼睛一瞪，文德说 号牌也有，手谕也有，因为我走的荒树落到家里没带来，要回去取又耽误功夫，等以后给补吧，麻烦您赶紧把门打开。”“ 好 好好，现在我就开门，但是我还有一事不明，我要请教小姐，你身后那人是爱虎不？”“ 嗯， 爱虎是咱们山上的仇人，据我所知押在八卦石牢，谁把他放出来的？这又作何解释？” 姑娘一听坏了，越说这事越麻烦， 看看没，他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呀，那还问不出马脚来吗？王金玲气得粉面通红，柳眉倒竖，是杏眼冤翻，一阵的冷笑。 文德叔，你管的事儿也太多点了， 我看这个事儿你问不问的没关系，我就命令你马上把门给我开开，你开不开吧？”“ 哎呀。” 王华一瞅姑娘翻了，他还是沉得住气。“ 小姐，你生气也罢，骂我也罢，我不能听你的，我得听你爹的。你要想出去可以，我现在就派人请示总辖大寨主，大寨主叫你走，我二话没得说。”“ 毛毛，叫 去请示大寨主去。”“ 遵令。” 小刀将毛宝起身要奔大厅，王金玲一想跟他爹一说，当时就露馅了。这姑娘可气坏了，曾往前一纵，把毛宝给截住了。“ 站住！” 毛宝吓了一哆嗦，没敢动。“ 用不着你去问我爹，我的事情我自己就做得了主。”“ 我说文华呀，看来你诚心跟我过不去，如果讲道理不行，可休怪姑娘翻脸无情，我手中这把宝剑可不认识你。” 小姐，我的好小姐，我全明白了，你现在做出不可告人的勾当，闹了半天你就得爱虎吧， 你还想吃里扒外，倒卖爹晕风不成吗？不然的话，你为什么这么着急？为什么不让我们给你爹送信呢？现在你的戏法变漏了，要这样我更不能让你过去了。王金陵火往上撞，是直奔毛宝，百箭就多。这个毛宝是哪位呢？在前文书咱也说过，七雄闹君山，北侠欧阳春当堂献艺，谁都服欧阳春有能耐，就这个毛宝不服。他觉着他挺有功夫，提出来非跟北侠当堂比武，把老侠客逼得没招了，这才答应他的要求。欧阳春拿他开了个玩笑，当着众人的面说了，说我跟毛寨主伸手，我要一刀削双耳，我这一刀削掉他俩耳朵。大伙一听甭都乐了，认为欧阳春这是笑话。实质上欧阳春真这么办了，在动手的时候刀刃朝上，使了个贴耳撩腮，这把刀围着毛宝那脑袋一转个呲溜，俩耳朵全掉了。这个毛宝至今缺这么俩玩意儿，就好像个肉球似的光秃噜的，为了遮羞，他用头发把这窟窿眼儿给盖上了。这毛宝就是当初的那位。要说这下才不是东西了，尖损阴毒辣这五字都占全了。他跟雅度鬼文华是磕头的把兄弟，文华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呢？他一看姑娘跟文寨主闹翻了，我不出力谁出力啊？想着把掌中刀一晃，一阵的奸笑，姑娘哎，别变戏法了，您是随便出入，想带别人不容易，我们吃了你爹的饭就给你爹办事，听你爹的可不能听你的，既然你非要变脸不可，也讲说不起，毛宝得罪了。抡刀跟王金陵站在一处，王金陵今天是急茬，打了十几个照面，飞身形跳出圈外，噌，在镖囊里头拽出响铃镖，这是红门女剑客的真传，他这镖后头啊拴着个小铃铛，往外一打带响的，故此叫响铃镖。叭，一抖手，镖出来了。毛宝没注意这手，正中梗嗓咽喉，噗这一下，毛宝是仰面摔倒。王金陵怕他不死，过去手起剑落，咔嚓，把他的人头砍下。这下后寨门就乱了，哇！了不得了，毛寨主死了，毛寨主脑袋搬家了。刹那间文华全明白了，一面命人赶紧飞报大寨主，叫他快来，一面把掌中的三柄大砍刀取过来了，往前一纵，大战王金陵，要给毛宝报仇。就在这后寨门这展开了一场混战呢、那说那几个人就出去得了，过得去吗？寨门关着呢，寨墙上是喽喽兵，上的弓箭都支着，往前一凑，我挥平炮子，滚吧雷石。所以大伙干着急出不去呀。正在这时候，就听山上一阵大乱呢。灯球火把量子幽松跟火龙相似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来了好几百人，为首的两个正是半赤峰王典、二寨主电光侠火云贵。 身后跟着飞剑仙朱亮、三世陈屯、陈东波、几牙徐良、紫面金刚、王顺、波莲花、燕峰等等群贼。这王典得着信儿了，简直没把他气死。王典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，我的女儿能背叛我吗？我对她爱如珍宝啊，头上顶着怕歪了，嘴里含着怕化了，要星星不敢给月亮。她母亲早不在了，我把她拉扯成人呐、 啊。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体味1033，三河圣空最美的声音。由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“爱在七夕，相约蒲然之情诗七夕·爱的诗词”精彩展播。这首冯延巳的《夜惊门·风乍起》，听众李文静送给田月明。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，行隐鸳鸯相镜里，手罗红杏蕊，豆压栏杆独倚，碧玉搔头斜坠。终日望君君不至，举头闻鹊喜。李文静说，你常年在外工作，可知我心中的思念，不求你挣多少钱，只希望你能平平安安回家。亲爱的，你听到了吗？我在品味1033的电波等你。爱在七夕，相约蒲然之情诗七夕活动，由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。听众李文静可获得由三河市蒲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。9月10日前请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，电话715563030。感谢收听参与。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半赤峰王典，手晃短罢凤翅鎏金躺，就像一头狂怒的野兽扑奔王金陵。抡家伙就砸，呜！姑娘赶紧闪身，把凤翅堂躲开。王典一翻手腕子，平着就拍来了。贱人！呜！王金莲一低头又躲开。这王典连着就砸了王金陵7-8下，姑娘是一招没还呐、啊，最后哭通跪在他爹的面前。王金陵泪如雨下，爹爹且慢，您老人家恨我，我明白，但是我说的话也都是真的，发自肺腑啊！您没想想吗？我是您唯一的女儿，您又这样疼爱我，我有什么理由背叛你老人家？还不是被事情逼的吗？爹爹，您再看看您身边那些人，都是什么人？他们占山为王，姑且不提。都是一些杀人的凶犯、滚了马的强盗、十恶不赦的恶阴贼，您把他们都当成好朋友了，供他们吃，供他们喝，跟他们一个鼻孔出气。这样下去，官府能不能答应你？难道说女儿投靠官府立功赎罪，我还有错吗？爹呀，既然您不念父女之情， 女儿我也没有办法了，您把我养这么大，我绝不还手。 爹，你就打吧。 丫头啊，你伶牙俐齿狡辩什么？你认为我不打的张家无抡起躺着往下就砸，王脸呢正在火头上，他认为砸这下呢他姑娘还得躲，能那么老老实实叫他砸吗？但是他想错了，王金玲痛不欲生，一看别打他，他把眼睛一闭，腰板一拔，用头找兵刃。这下可坏，凤翅鎏金躺正拍到王金玲脑袋上头，啪，再看姑娘香消云散，失去摘倒，打了个万朵桃花开，脑损崩出多远去。王冕一看，哎呦，我的孩子，他呀，病人嚷了，把女儿的尸体抱住，他也哭没气儿了。山上一阵大乱，哗，人们是触目惊心的，说什么的都有。王冕哭得死去活来，那么说他们这么折腾，爱虎、龙天彪、洪文都是木头棒子，他们仨怎么不过来呢？这玩意儿有情可原，洪文有洪文的想法，他认为着妇女之情比什么都高。你看别人过去王脸是毫不留情，这事儿就不可收拾了。他们妇女之间呢，说深了说浅了圆了扁了的都好办，别人要一伸手这事儿就麻烦了。可是洪文女剑客也没料到姑娘能来这一手，当他发现完了，那躺落下来脑袋碎了。作为师徒，洪文女剑可心如刀绞，绞得眼前一黑，身子一摘呗，好像没躺下呀，半天他这气儿没上来呀，故此就留了一段空隙，显见的他像没管似的。爱虎和龙天彪伸不上手啊，两个人说什么那见着王典就得骂祖宗，没什么话可说，人家爷俩在那谈话，他们只好在旁边听着。可是王金玲一死，把他们俩也惊呆了，张着嘴瞪着眼，半天没喘过这口气儿来。咱们单说王典哭得死去活来，蹭的满身都是血，电光侠火玉贵过来了，一边擦眼泪一边劝大哥，大哥别太难过了，人死不能复生啊，全怪你一时火气太壮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这还以大局为重，赶紧给丫头准备后事吧。王典这才止住悲声，一抬头看见洪文、爱虎和龙天彪，这家就更疯了，嗷嗷直叫：“洪文呐、啊，洪文，你是我女儿的老师，你把我女儿领到这一步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”虽然说他死在我手上，实质上也是死在你身上，我要给我女儿报仇雪恨呐！马明来，他猛扑洪文。女剑客到了这阵不得不说话了， 红门旅剑身形往旁边一闪，一阵的冷笑啊，汪点。过去我以为你这人比较不错，今天我这才看出来你是个人面财狼，拿着不是当理说。你把这么好个女儿亲手打死了，还把罪责推到别人身上，真是不讲理之极了。方才你女儿说的话，值金子值银子，全都为你着想，你是忠言逆耳啊。看来你这嘴恶人是不好普渡了，贫道要给我徒儿报仇，你完我也不完。女剑客说到这儿，把拂尘插在大领，挽袖的提衣襟，拽出宝剑，跟王典就站在一块儿。他们俩这一伸手，互不相让啊。王典好像疯了，红门女剑客也有点精神不正常了，啪啪啪这一打，快似疾风闪电一般，20回合没分输赢。单说飞剑仙朱亮和30陈团陈东波，这俩家伙在旁边一边观阵一边小声嘀咕。陈东波就跟朱亮说，老剑客看着没，今天晚上这个事儿非闹大了不可。啊，怎见得？哎呀，你看着，既然他们敢大胆把爱虎救出来，他们就得有后台。今天晚上开封府的不定得来多少人呢，咱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。另外老剑客你看着没，这个红文女剑客不是善茬子，总辖大寨主要想赢他还费点劲，你我何必在旁边袖手不管呢，咱得帮帮大寨主的忙啊，吃人家喝人家得给人家办点事 儿。嗯，对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偷着给他来一下。 这个三世陈团真不是东西。说到这儿，他在皮兜子里一伸手，拽出一颗金棋子。这金棋子是钢的，外头镀层金水，也有车马炮、将士像之类的。乐意下棋，把棋盘摆着就可以下；不乐意下，这就是暗器。一颗棋子上秤腰有，足有1斤呢。他抄在手中，在这看时机。红门女剑大战王典，身形转动，正好后背对着陈东坡。他一看时机来了，把手一扬，哈了一声，招，像闪电一般，一道金光就扑奔红文。红文女剑客呢，全神贯注大战王典，怎能防备到这时候呢？忽听脑后恶风不善，再想躲来不及了，正拍着后背上，啪！就这一下不要紧，把红文女剑客打得噔噔噔往前抢了几步，两肋发胀，心口发热，是眼前发黑，身子一摘位，哇，一口血就喷出来了。王典一看，哎呀，你受伤了，举起凤翅鎏金镋往下就砸，还没等落下来，就听啪，怎么回事？被小侠龙天彪用刀给架住，这塔没落下去， 爱虎趁此机会飞身经过来，奔起洪文是转身就走。龙天彪呢，打了三四个回合，压刀在后头掩护，就往回跑。事到现在啊，他们也迷失方向了，从后山出不去，就往前跑呗。王点火往上撞，我看你们能跑到哪儿去？现已布下天罗地网啊，你们是插翅难飞，追，追呀！别让他跑了。紧追不舍呀！你想想，爱虎本来就受了伤了，还没吃饭，背着100多斤个大活人，感觉到相当吃力。爱虎那汗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！这跑有个方向还行，也没方向，这就跑到哪儿算哪儿。身边又没有援兵，心情又紧张，这滋味就甭提了。女剑客似醒非醒，似睡非睡，神志也有点不清，顺着嘴角往下滴着血，还一个劲儿说呢：“放开我，不要管我，放开我。”爱虎也不理他。放开，放开，你就活不了了！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，一直奔东山坡跑。龙天彪提刀在后头掩护着，人家兜着屁股就上来了，跑来跑去，跑到绝地了。前面这个山就好像要到大墙立在这儿了，高了下有数丈，什么人也上不去。此路不通，再想转身走，追上来了。爱虎跟龙天彪一商议，怎么？龙天彪一咬牙，老叔啊，事到如今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，你把老剑客放在山根底下，咱们俩杀吧，实在不行咱就抹脖子。嗯，这只好如此了。人怕比马怕骑呀，到这步怕也不行了。他们把女剑客轻轻的顺山根放在这儿，爱虎龙天彪两人提刀刚要往回杀，就听着山头上有人喊：“娘呆，老叔，小兄弟，不必担惊害怕。”方叔安在此啊！啊，方叔安，这小子从哪儿来？爷儿两个抬头往石喇子上观瞧，就见这时候，石喇子上的一前一后下来两个人，这两个人比猿猴还快。在头前的正是细不大头鬼方叔安，手中拎着一尺多长小片刀，后边跟了个小伙子。这小伙子头梳日月双杂髻，墨根系着五色头绳，前发齐眉，后发折梗，散发披肩，周身上下一身青，鹿皮着围裙，足蹬一双抓地虎快靴，手中擎一条五金龙虎棍。往小伙脸上一瞅，面如姜黄，五官端正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人样子长得是头一排。但是爱虎龙天彪不认识他是谁，也不知道这方叔安从哪儿来的。书中代言，方叔安从哪儿来呢？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。前文书咱说了，洪文女剑客带着小侠龙天彪化妆改扮，装作师徒， 公开进的爹云峰狼牙剑。他们老少二位走了之后，蒋平智化南侠连方叔安众人就碰了碰头，分析这个形势。蒋四爷一皱眉说，现在哪儿都好办，唯独咱们人单势孤，眼前要来几个硬帮手咱就扎实多了，可惜远水不解近渴，咱们请的人不少，最快的也得五天以后才能赶到，咱们眼前怎么办呢？蒋明这么一提啊，忽然方叔安机灵一动，想起件事来。 四爷， 你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呐、啊！我跟你提点事儿。我跟我老叔爱虎上爹云峰，结果我老叔被人家扣下，我跑出来了。因为我心里的想事儿，把道走错了。路过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儿，我想不起来了。我遇上个小伙儿，这小伙儿那根棍儿带冒烟的，把黑熊给烧焦了。我觉着奇怪，过去一问我才知道是谁。哎，你们猜猜他是谁啊？谁呀、啊、钟雄的儿子，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。那个方叔安一说，蒋平知道，智化也知道，啊，只应说朱林在这呢，这孩子不小了，不小了，比我这个还高呢。哎呀，一表人才呀、啊！我呢跟他谈了谈，他正在这跟他老师学艺，他老师就是赫赫有名的南昆仑司马真，司马道爷，也离这不远。我说咱这么办行不行？要能把司马道爷和钟林请出来，咱不就多了两个帮手吗？哎呦，方川这一说，老少英雄都高兴了，那感情好。咱且不说钟林呢、啊、要是南昆仑司马真肯去出头，解决了问题了，那是人中的剑客，世外的高人呢、啊，不然的话能叫南昆仑吗？可蒋平又一想，跟人家没深交，可以说也没处过，人家又是个出家人，能不能帮忙这玩意两可之间呢、啊、管他行不行呢，就得亲自去请。就这样做出决定，方叔安领着道，蒋平智化展昭刘世杰带了八彩礼物四名仆人起身进山，到火云宫聘请南昆仑。等进了山了，方叔安辨辨方向，我想想啊，哎，对了，是这儿，我在这儿遇的黑瞎子，哎，看看被烧的这草，对对，就这儿。钟林告诉我了，翻过这道山坡就是庙，那咱往前走。等翻过山坡一看，可不是，在群山怀抱之中有一座小庙，但是这个环境可太好了，一般人找不到这。方叔安晃着大脑袋分野草找路径，时间不大，来到庙前一看，横匾火云宫，对，就这，你们等等我叩门啊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开门呐，哪位听事，开门嘞，啪啪啪，就砸几下，庙门开了，里边出来个小老道，一看来伙人都挺眼生的，无量天尊，各位施主找谁呀、啊？ 哎呀，小道士麻烦您了，这是火云宫吗？ 啊，对呀、啊， 火云宫的观主是不是南昆仑司马道爷？ 啊，对呀、啊， 劳你个大驾，给我们送个信儿。你就说开封府的蒋平、智化、展昭、方书安、刘世杰等求见。哦，那好吧，你们稍后。小道士把门关上回去了。哟，时间不大，庙门开了，钟林从里面跑出来了。钟林眼睛闪着亮光，先看见方书安了。哟，您来了，哎，来了来了。我说小伙子，我说话算数，我说咱俩能见着就能见着，你看看这都谁来了。蒋四爷几人在旁边仔细辨辨模样，想起来了，可不是钟林吗？那阵还是个孩子，眨眼之间变成大小伙子了。但是你仔细看，五官模样跟小时候没有什么大差别。钟林呐，还认得叔叔我吗？ 四叔，我怎么能忘呢？哎呦，智的叔，展的叔。 钟林趴地就磕头。故人相见，高兴得不得了。钟林这小伙子挺热诚，说着眼泪还掉下来，想起当年的事就像在眼前一样。尤其是智化，那在后头白云岭怎么把自己解救的？没有智的叔，自己就被人陷害了，焉能有今天？拿智化当亲叔父，他知道眼前这几位老前辈跟他爹钟雄最好。寒暄一阵，钟林把眼泪擦擦。各位叔叔，你们来的正好。刚才呀，我跟我师父还提念这个事儿。我师父说明后天准备到葵花岗看望大家，没想到你们来了。 师父都来了，您快请出来吧。 随着一声弹奏，走出一位道长。还用问吗？南昆仑司马真呗。方叔安一看这司马真大个儿，宽肩膀，这老头身子骨挺硬实，往脸上看，面如晚霞，一部花白须髯，散满千心，头上戴着柳木道冠，铜簪别顶，身穿着绛紫色八卦仙衣，手中拿着拂尘，长得是慈眉善目。不过呢，这司马道爷脑门上有一道竖纹，就好像三只眼睛。根据一般的来判断，这老头脾气也不是个善茬。大伙心里正想着，司马道爷来到众人面前，无量天尊，欢迎各位大驾光临呐！蒋平赶紧过去见礼，在下蒋平蒋子长，参见老剑客。哎呦，司老爷，您太客气了。这二位是智化、展昭。哎呀，久闻大名轰雷贯耳。这是小可刘世杰、大头鬼方如安。欢迎欢迎，里边请里边请。